呢個人咧嚟按字嘅。何以呢個人咧，佢剛清呢個十二部鏡，剛得太少二成咧，人智理性啊，方難斷落啊。因為人有呢個智理性，就能建立大小二乘十二部經。啊，人是什麼？佛都是人嘛，聖文言方咪是人，菩薩咪是人。啊，那麼六道六凡四聖都是稱為人，菩薩也是人，佛也是人。大印呢個人智，大印人能夠有呢個二乘十二部經，印智慧性，人哋有呢個智慧性啊！佛人、菩薩人、聖文言光人，佢都有呢個智慧性，佢就能夠建立大小二乘十二部經。所以經咧唔係一定係佛識噶喎，除咗佛以外，仙人亦識呢個經，佛大師亦識呢個經，花人亦識呢個經，大識凡王亦識呢個經，好、哦、幾種人識噶，由佛印可就名為經。除咗佛以外，幾種人都有智慧嘛，所以經呢效咧係大印人智，就引智慧性，方能建立。一無曬人，一曬萬花，廣智不有。經係對咩人講？對曬間人講。曬間人咧，你有苦，有一萬種嘅苦。做人係一個苦情。一個做人咧，你寫人嘅歷史咧，你寫個苦情唔錯。三老病死苦，海別離苦，現打累苦，求不得苦，五人持成苦，三苦八苦無量之苦。所以呢個人呢係有一萬種嘅苦。所以如來對道眾生嘅苦啊，就識一萬種嘅法，一無曬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嘅。智慧的人呢，識一萬種的法，以曬人一萬種的苦，一無曬人之苦，一切萬法本自不有。二來識大消二乘，一切萬法都是治曬人、救曬人的苦。所以那個民眾話：一無曬人之苦，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性咯，我知道萬個法咧係因人而興起嘅。人都有苦，用萬法咧嚟治人嗰個苦咩？人哋有病啊，以萬種嘅藥嚟治人嗰個病啊。故知一萬個法都係因人而興，本自人性。一切敬事就人人摄有哦，一切呢个敬事咧，有呢个人而有，一切敬事啊，有啲相生人天哦，所以就摄呢个人天成，咪引人天而有咯，有啲相了生脱丝哦，摄呢个圣文确成，呢、这个咪系引人而有咯。有啲寫咪自道道他識呢個菩薩性，呢、這個咪因人而有。有啲相成佛咯，就識呢個一性。嗱，意思咧，個名啊，佛性、菩薩性、聖文言光性、人間性，一切境事因人識有。冇咗呢個人天咧，就唔會識呢個五界十善嗰個性啦。冇咗呢個聖文言光就唔會識呢個小乘嘛，冇咗菩薩就唔會識呢個大乘嘛，啊得到眾生成佛就唔會識呢個一佛乘嘛，所以一切敬事都引人識有。然其人中有疑都有知啊，然者引人，因為人之中都有疑有知。人有呢個疑，見人六凡 千人安守羅地獄基督山呢兩段嘅意思咧，又有知知佛菩薩聖文殼呢個就知啦。啊，現其人中有六凡之義，亦有四聖嗰個知。現其人中有言有智，義為小人，智為大人呢？如此咧，不能出生死啊！所以呢個你名字為小人啊，智為大人，有智慧咯，係咪呢個都屬於大人？大人呢，大人就聖文殿光智佛菩薩咪大人啊，而咧係咪啊？生死輪迴無有了期咧，呢個就證明小人啊。人得民以知人，智者就以疑人説法啦。呢個疑人呢，咁樣到疑人就有種種嘅苦啊，未曾離苦。所以疑人呢，就向呢個智人嚟請教啊，點可以離三死苦呢？向呢個智人請教，智者就民以知人。智者就以疑人説法啊！呢個智人呢，咁樣佢就對呢個疑人嚟説法啦，説呢個波野智性嘅法。嗱，疑人呢又係埋咗呢個波野，生死輪迴受苦。智人呢就對呢個疑人説法，説呢個離苦嗰個法。疑人不誤解甚害，即與之人都無別啊！呢個疑人向多呢個智人説法咧，咁樣啊，佢就害誤啊，不然害誤誤解呢個甚害。疑人呢個聞智人説法，一聞法咧就害誤。害誤解，一聞就誤解，呢個甚啊害，甚害咧咁樣咯。見到波嘢個字咧，就以智人無別啦，即以智人就無別。呢一段文咧，就係講呢個佛咧，説呢個三藏佛與無經嘅，即係治曬人嗰個苦，咁樣咯，曬緊曬人一文法咧，個個都害誤咩？所得嘅智慧與智法都無二無別，就係呢個道理。善知識不誤即佛，是眾生一念誤時，就眾生即是佛。咁啊！疑人就請教呢個智人，智人就以疑人説法，所以善覺就覺後覺，善智就智後智。疑人智人呢，但大小，但個波嘢個性嗰度唔需要大小，不過差咗呢個誤個埋，所以善知識不誤。不誤咩？不誤就埋咗，不誤咪埋咗咩？埋咗個佛啊！不誤咩就埋咗佛，埋咗佛咯。呢個佛咧就做眾生，做眾生嘅佛做嘅。不誤就即埋咯，埋咗佛咯。所以佛咧就係眾生。所以六祖話：善知識不誤即埋，佛是眾生。佢冇呢個即字，冇呢個埋字。不誤就係埋，埋咗佛就眾生。我知道眾生咧原來係佛嘅，但係由你埋咗咯，佢咪就做咗眾生咯。眾生係邊個做噶？係佛做啊嘛。所以法化經文一切眾生皆是無始嘛，唯我一人得能未救嘛。 黑化經又講啊，呢、這個黑兒仔就將將個仔嘛，將將仔咪佛子咯。黑化經又講呢個老豆入呢個科集嚟做智子嘛，智子就受着過嘛，愛貌欺騙嘛，唔肯出科集嘛。啊，呢、這個將姐咧就用人碌牛受咗個放電道會出科集嘛。出咗波陣之後咧，就問呢個老豆就攞呢個人碌牛，老豆就俾個大白牛車佢，由於西方直至到赤啊，所以咧我哋不誤就賣咩？賣咗佛，賣咗佛咯，所以我哋做眾生，我會講得幾好啊！不善知識，不誤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啊！我哋一念就埋，一念悟埋啲時候一念埋，啊悟啲時候一念悟，所以我哋留意嗰一念。誒、啊，我哋日日念佛，能夠一念悟就好啦。誒、啊，只怕念啲時候一念都唔悟，誒、啊，我哋。一念悟的時候咧，悟個十五時啊，悟者就悟眾，悟者就悟眾生啊，悟眾生就發啊，一念悟咯，悟就不埋嘛，一念悟咩就不埋，不埋咩啊？眾生不埋就係發，所以一念悟就不埋，不埋眾生，眾生就係發。所以咧，啊，埋咗佛就係眾生，悟咗眾生咧就係佛，冇兩個嘅。嗱，呢有兩個咧，一念悟，悟即係不埋，眾生不埋就係佛。誒，不悟就埋，埋咗佛就眾生。一念悟時咧，悟就不埋，不埋眾生，眾生就是佛。所以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悟至萬法，真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呢？六祖話：故知道一切法救眾生的苦，一切法咧係自心之後有嘅。誒、萬故知萬法咧真在自心啊！埋嗰個法，我咪悟嗰個法，都係在呢個心。誒、埋的時候，佛就眾生；悟的時候，眾生佛。故知埋亦係心，悟亦係心。埋悟咩就不離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呢？我哋何不從呢個心中啊？顿见法法都係真如嗰個本性呢？見到一切法都係真如本性呢？從自心中，萬法就不離自心，何不從自心中見一切法都是真如本性呢？萬法不離自心，何不從自心中見一切法都係真如本性呢？一切法都係真如本性，所以六祖咧就舉一部經嚟證明《菩薩戒經文》就《梵網經》啦。《梵網經》我哋仲大啲時候有波段文啊，我本願自性清淨啊，我啲本願自性咧係清淨啊。我哋本然自性清净，所以一切法都是真如佛性啊！我哋本然自性清净，因此一切法都真如自性啊！那菩萨戒经问：我本然自性清净，若识自心的见性，皆成佛道。若果能够认识自心咩？啊，认识自心，我就是。見法法都是真如性嘅，個個都解成佛道。為咩事情你又講法法都真如性？法法都真如性啊！嗰陣時你就成佛道。如果法法唔係真如性啊，你 所以釋迦牟尼佛成佛的時候，都是見花花都是真性的。你的心清淨呢，你見花花都是真性。如果你埋了自己的心呢，你見花花呢，不是真性，生死性的，是非性的。所以你那個心明白了，見這個清淨心呢，你就見到花花都是真性的大乘佛道。釋迦牟尼佛成佛的時候怎樣說啊？奇哉奇哉啊，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啊，花花都真性啊。奇哉奇哉，一切眾生都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啊，是不是花花都有真性啊？有這個時候得聽菩薩叮咛，見到比丘比丘尼有和室有和兒，他就真的叮咛。他為什麼會叮咛呢？他說我不敢令二丹，二丹戒當作神啊。我知道一切法都有真而性啊，敬獻都敬地呢。所以呢，大乘起信論講得更好，以一切法色界真故亦無可樂，以一切法界無疑故亦無可顯。我們想顯一切法無得顯，一切法色界真故，我們立一切法啊，無有可樂，以一切法界無疑故，所以一切法都界是真，一切法都界是疑嘛，法法都界是真疑嘛。所以這個民眾是分見真而本性嘛，你識自心啊，你就見到花花都是真而性的，你就戒成佛道，有個戒成佛道，證明經文即時豁然萬德本心啊，證明經到佛，微摩經，微摩經呢，就度過500個地溝，500個比丘豁然萬德本來那個清淨心，埋了這個本心，豁然萬德本來那個清淨心，是知識我以忍和相處，一問言下都變誤，但見真而本性。錄了呢，就講自己來證明啊，不善知識，我以這個忍和相隨，五祖啊，盲忍和相隨，一問言下都變誤，盲忍和相呢，三間呢就稱六祖加沙律遮尼，你六祖知聽個咁狂勁咯。知道影無所自嘆其心呢，讀到了豁然大悟，悟一切法就不離自性的就楷祖文，何其自性本來清淨，何其自性本不生滅，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不動搖，何其自性萬生萬法呢？做法識自本性，見自本性，就是天人是佛啊。所以六祖話：我以呢個忍和相處啊，一問言下就變悟，悟到自性，悟到自性係嗰個真性啊，真見真而本性，一切不離不離自性，法法都是真而，冇一法唔係佛法。但見真而本性啊，是正是教不流啊，是耶，我們請這個頓教法啊，令人人一察羅丹，明自本心，見自本性，見性成佛，令學道者就頓悟菩提。我這個頓教法文流行於世啊，有言來學道者頓悟菩提，頓即可快處，見這個菩提一剎那間就見，不是慢慢見，別的法可以慢慢見，見性這一法就頓見，頓悟菩提。 自觀心，自見本性。啊，六祖話：希望各人咧自己嚟觀啊，自己嘅心咧、啊，有個明心咧，你哋自見本性，見到自己嘅真如性啊。啊，觀心嘅見性，你有觀嘅心。用功你有半心，半心呢你就见性，若自不悟，虽勿大善知识，歹在上乘法，直至真路。你半自己的心而不见自己的性呢，嗰阵时就不悟啦。不悟埋有冇办法呢？我半心半咗几十年啊，都未曾見自己的本性，我陣時點樣辦呢？啊，一字不悟，雖勿大善知識，我問你自己不能悟啊，你就有乜呢個大善知識？俗話叫做參學啦，你有出嚟參學，雖勿大善知識，大善知識咧又解呢個在上乘法喎。解在上乘即解一佛性，呢、這個善知識又解一佛性。你唔好參過咧，啊，參其二嗰個善知識喎。善知識有好多，有啲啊教你南唱，有啲啊教你衰老，有啲教你講經，誒、啊，有啲啊教你乜乜乜乜好多。但係你問呢個善知識嘅，又解呢個在上乘法就一佛性。解呢個在上乘法，即是精用，即是即係直指，啊，可以曲指，啊，曲指啊，指錯啦，直指即係一元貫背，即是呢個正路。咁呢個善知識能唔能夠即是呢個正路咧？嗱，事前知識就有大因緣，所謂化道就令得見性。呢、這個前知識嘅係一個大事嘅因緣，唔係小事嘅因緣咧。大事嘅因緣令你開發知見咧，咪係大事因緣。開人見嘅知見咧，呢個小事嘅因緣。嗱，呢個前知識嘅係一個大事因緣。所謂化道就令得見性，所謂開化是道，令你悟入得見本性。即係有位法師啊，叫做梁瑞。呢、這個梁瑞法師講經啦，講咗幾十年啦。但係佢有日咧啊，講到自己講經講咗咁耐啦。總係未穩當，我不如真係參學咧。呢、這個梁瑞法師啊，參邊個咧？參呢個麻谷，佢走去麻谷個道場咧嚟參麻谷。但麻谷一見得佢嚟一望就知啦，知道嘅，就揸個鋤頭咧，走去點咧話鋤鋤地。咁呢個梁瑞見到和尚嚟坐地都要跑到坐地嗰時，啊！呢個麻姑咧揸揸到放人身就扮你亡，扮你亡嚟喎，扮你亡佢就冇辦法啦，見唔到啦。啊！第二天咧，咁樣呢個梁瑞又見到呢個麻姑和尚，佢又真係騙佢。哦，麻姑和尚一見到佢咧，又放放人身扮人亡。後面呢個涼水咧就引唔住咯，就真係拍門咯，拍門拍門。後面呢個麻姑和尚在門內咧就問啦：是誰？是誰？誰？後面呢個涼水咧梗係講自己啊！啊涼水，哦涼水嗰個名當然咧就唔再做啊！和尚和尚咧， 一哥两岁啊，唔嚟见和尚啊，我鼻都痉挛啊，一散都好过。我今日嚟见和尚啊，呢个痉挛咧就好过，咁就唔做啦。啊，今日我唔做啦，唔做之后咧，呢个两岁咧就翻嚟，翻嚟又高兴嘅。我而家唔讲咯，你哋嗰个智趣，我两岁知道。我呢个智趣啊，你哋个个都唔知道。哎呀，我都唔会人系咁样讲。我呢个智趣啊，你哋个个唔知道。你哋嗰个智趣啊，我知道啊，所以两岁以后都唔讲嘅。所以自己嘅本心不见自性嘅。你就默呢個大善知識嚟直視真路啊！呢、這個大善知識係有大因緣，所謂化道令得見性嘅，所以能夠化道啊，令你見自己嘅本性，令你見性嘅呢、這個名為大因緣。一切因緣都帶唔到呢個見性嘅，啊人間嘅因緣，到你出三途嘅因緣，呢啲小因緣。到你見性嘅呢個係大因緣，所謂化道令得見性。呢、這個佢知和尚咧，佢哋自矛盾，佢自矛盾嘅，佢哋用功嘅觀心喎，但係佢未曾見自己嘅本性。有人咧有個比丘尼啊，戴一個笠就戴圓帽。大願望咧就當佢矛盾，佢呢個佢知和尚咧就講都嘅，呢個比丘尼咧，佢向呢個佢知和尚嘅禅床嗰時腰三側，即係腰三側，氣就嗰時都，佢知和尚答唔出嚟喎。答唔出嚟之後咧，咁樣佢哋又走啦。呢個佢知和尚啊，你唔好走啊！而家啲嘢做嗰時止一晚啊，都你道德我哋止啊，咁樣佢亦答唔出嚟。所以呢個比丘尼叫實在啊，實在比丘尼咧走咗咧，呢位佢知和尚啊。幫我紅一個大丈夫，俾呢個比丘尼一問咧，就問下我嚇，我咁樣自矛盾嚟觀心，都未曾見性冇用嘅，不如我都嚟參訪呢個善知識嚟，出自己實行用功不能見性嘅，你要請教善知識。今日啊，嗰晚咧就擺個夢，夢到呢個土地咧，騎南就放牧。騎南土地，佢話：和尚，你不必去參學嘅。我呢一面咧有個肉身菩薩嚟同你接待。阿明咧，佢哋喺呢個騎南菩薩度話，佢就唔找住，唔找住。果然翻十日咧，佢有呢個天龍禅師嚟嘅。天龍禅師係法眼呢個法子。五種之中一個法眼做，啊法眼就法智啦，咁樣咯。天龍禅師嚟咧，佢就叮下天龍禅師，啊大德，我俾呢個比丘尼一問咧，問得好啊，咁樣啊，點樣嘅有事咧？咁樣咧，呢個天龍禅師好啊，我中你啊，你中比丘尼，你嚟問我咧。好，咁呢個天龍禅師嘅坐在呢個禪壇，嗰個佢知和尚咧就繞天龍禅師三側，繞完之後咧就落地而問，都，呢個天龍禅師試一隻手指出嚟，佢就唔做咯，當下就開唔咗，咩開唔啊？見自己個本性啊，視自己就見性啊！呢、这個就直視真路喎、啊！見咗性之後咧，一陣就一齊陣啦。所以咧，佢臨命終嘅時候啊， 我摸得天龍一指禪啊，一曬用不盡。有冇一曬用不盡？凡事有人嚟問佢咧，佢都試一試，對方落去。所以佢哋一曬就用不盡啊。因此，有時呢個大善知識啊，真係啊，了不得噶。所以我哋而家在呢個末法時候修行嘅，有一種苦就乜嘢？苦就冇呢個大善知識嘅。一個有大善知識嘅，當我哋一臂之力就好。有時我哋觀心可以觀。但你灌不下去耶、啊、還會被你灌下去，灌到山窮水盡，你不懂會轉身，沒辦法。如果你灌到山窮水盡，你碰到你的善知識一拖，你就過了飯咯，過了你的班咯。所以現在沒法的時候，我們不收下比較苦，修行自己不能自悟咯、啊，自觀心而不見自性，呢、這個又係六祖講，你自己觀心而不見本性咧，你可以物呢個大善知識嘅，皆在上乘直視呢個正路嘛。如果有大善知識，我就可以物觀；都冇大善知識咧，我哋點樣物？所以現在修行啲人啊，苦啊苦就冇呢個大善知識嚟接引佢啊嘛！啊，咁你唔得，你咁樣講咯，係咪我哋修行自己不能悟道，又冇大善知識嚟接引我哋，岂不是嗰面咧冧曬咪空火？又不點解不然啊？咁樣，我哋觀心咩人觀到成熟嘅？如果我哋修行修得成熟嘅，肯定有大善知識嘅嚟指示我哋嘅，幫我哋個忙。有咩證明啊？今日我哋都讀功倫品啊。假如你修行修得善根成熟啦，觀音菩薩話：應以聖聞身得道者，即現聖聞身為色法。你的善根成熟啊，應以聖聞身得道者，即現聖聞身也是法嘛。應以比丘比丘尼身得道者，即現比丘比丘尼身也是法嘛。應以紅南紅女身得道者，即紅南紅女身也是法嘛。應以將者貴是婦女身得道者，即現將者貴是婦女身也是法嘛。觀音菩薩都幫我哋忙啊，加油我哋的善根人成熟。所以咧，你未曾應以何身就得到何法咧，就得施，所以唔對我哋現實説法。若果我哋嘅善根成熟噶，觀音菩薩啊，靈法哦，快啲哦，快啲現何身啊，施何法令我哋悟道噶。如果假如觀音菩薩不咩唔現身唔施法，咁咪觀音菩薩未我自己嘅觀念啊？點解觀音菩薩又唔見身唔施法咧？但係由我哋嘅善根未曾成熟啊！我哋呢個化未曾熟咩？化一熟咪摘咗佢咯，化唔熟咧摘過嚟舔，化熟咧摘過嚟甜嘅。所以但係由我哋嘅善根未曾成熟，還係咧用功咧咁樣做。用成用，用猛中，再加个用猛，以久效言，神物方言，观自本心，观到成熟的时候呢，虽然未见性啊，刹的的不见性的话呢，观音菩萨的现身呢，对我们示范，莫回归。固然有呢個大善知識啊，縱然咧學翻呢個大善知識啊，觀音菩薩一定咧現身咧而對我哋説法，所以呢段文字中咧好似啊六祖菩薩在世的時候有大善知識嘅，直至正路。現在學翻的時候就反而多個大善知識， 誰不知大善知識在眼前，就是觀世音菩薩。呢段文嘅，我哋留翻明天講，聽下明天先。在人性中滾至背有，不能自悟，需求善知識，以是妄見。若自悟者，不他外求，不能談證波野品之文。波野就佛心，波野就性空。波野能治一切法，一切法就不能离开呢个波野。所以十二部经嘅文字咧，好似人建立，人有波野性咧，就似十二部经啊。十二部经咧。都是為人而生前的，如果沒有人呢，就沒有一切萬法，所以一切見見呢，都是為人而生的。因為我們人之中啊，有些是義人，有些是義人，義人呢，不理就散解，佢明明智人，埋你起化，又化佢作業，生死輪迴，苦海浮沉咧，呢個地方，然之後埋呀，埋咗你嘅理咧，就生呢個化，化佢作業，要佢受苦。智人咧，唔理散解。解你呢個智理而言，自然理極，佢就能知一切法啦。所以呢個義人咧，請你哋智人，智人就對義人説法。義人從智人嚟聽法啊，唔解甚海，佢亦能夠得個智理啊。知人相同，都無見無見。所以上來問眾講，埋咧佛都變成眾生，悟咧眾生變成佛。所以從自己心中啊，捨埋取悟，但見真而本性咧，你就能夠施一切法。有咩證明呢？唔係煩惱見證明，是眾生界都本然自性清淨嘅。我哋呢個本然啊，你佛悟得，本然係清淨，清淨本然，為何不能識一切法呢？所以見呢個自心，見呢個自性咧，嗰個人都成佛。自心咧埋多可唔可以見咧？聽嚟文中有講，微波見聞，居然萬達開心，不用功德，或者因呢個善知識嚟開示，你文法居然大悟，萬達開心，不過本心雖然埋啊，可以得嘅。今日上來問眾有講啊，老祖話：我本嚟係一個做賣佬，喺度前庫賣柴嘅。但我當呢個五祖咧嚟問法，五祖就對我講佛法嘅，幫啲人講。方法會今日人講完啦，講到應無所至而生嘅清淨心。當下我哋見到自己嘅本性，自己嘅本性難生萬法，萬法不離自性， 我哋對呢個五祖講啊，學地之聲，啊改為清淨咧，學地之聲，揾乜參與咧？學地之聲，揾住對足啊！學地之聲，揾不動搖咧？學地之聲啊，難三萬八，五祖啊對我講。我不惜分心，個學花都冇顧忌。失手行人要認識你呢個心，你呢個心啊，埋咗啊，你收嚟收去啊，好似不實在啲果報，不人念佛。通陣呢又有輪迴啦，出面他禪之文，由二樣天都社會通。曬力近天萬多，照得來曬就不如意嘅。三字無理實相愛，一天唔識入如來地。所以你唔識自己個本心咧，埋咗自己個心咧。首歌呢、這個都係養子社會風，呢、這個戰力就會震啊！個個曬就有多嘅。但快啱福噶，來曬就受苦啊！站得來曬不，照得來曬不易，何必接見滾心？一站之無理失相愛，一超即入如來地。所以六祖啊，讚歎咧，修行學法的人啊，一定有明接滾心，見接滾性。做得到翻之後咧，啊，所以佢話我將呢個見性嘅法門啊，後輩都有留下，希望一切學道人咧，個個文化都振興菩薩。你哋有自己嚟觀自己嘅心，觀得好啊，嚟見自己嘅性。假如觀心都唔見性嘅，你就揾個善知識嚟指點你啊！善知識有大恩緣，所以化到你真見性啊！昨日嗰段文咧就係主人講噶啦，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啊！一切嗰個善法，即係我哋發入呢堂就講到念佛經，念佛經就講見性，見佛性。所以見性咧，你惹事呢個善知識能教你見性。呢份性以前就幫他化性，他化性係成分啦。你有呢個善知識教你見成分。他化性以前咧，其實幫啲火爺見，火爺見啊，就行先發道嘅。教你啲咩咧？受苦察道，咪有呢個善知識嗱，發起呢個波耶經。波耶經以前咧，佢講呢個放生經，啊微摩經啊叫放生經。微摩經啊，教你唔少嘅向大嘅，寫呢個少嘅入大嘅。嗱、啊，呢、這個有呢個善知識嚟教。微摩經以前啊，就講呢個阿含經啊，阿含經咧，到到都係講五品嘅，五品和我，五品和尚，五品龍嘅。阿含經咧係教你了生死嘅，所以呢個字意識咪又教你了生死。所以如來一代教啊，都是字意識唔同。阿含經。放生經、火耶經、三拜經、涅槃經，好、哦，以一切嗰個善法，都係善知識能夠發起。三拜智佛十二部經啊，在人性中哦，開發呢個成分，火耶度用三成分。我也做過去用生的過去用生我也做現在用生的現在用生我也做未來用生的未來 以罰則嚟嚟講嘢。三世之罰啦，都知識到十二故經嘅。啊，咩叫做十二故啊？長項、重重、受氣、故氣、無問自知、一言、氣二、本事、本三、放方、令朋友、論義、共成十二步。呢首大一喺呢個大字度裏邊係有嘅，得長項、重重、正受氣、故氣無問。一言四義及本事，本分放方未曾有，論語共成十二步。講出嚟有個笑話，過去一個官人啊，坐呢個松林鏡，問嗰個和尚啊，咩叫三到十二步？我都答唔出嚟，答唔出嚟喎，咁樣。三個十二步你都答唔出啦，邊可以做和尚啊？你哋咁多人，睇邊個答得出？考嚟揾嘅揾嘅揾到呢個向擔子，向擔子就將三藏經論十二步嗰度講出嚟。呢個觀人係都有差別㗎。好啦，就呢個向擔子四隻當方嘅，你哋個個答唔出。呢個向擔子就講得方嘅。所以你哋都要記翻十二步咧，或者將來可以放放出嚟。呢個就十二步經嘛，三世諸佛十二步經，即在人性中，人都成為果爺，果爺含有十二步經嘛，果爺就智慧嘛。你能夠吐出十二步經嘛？本事具有，人多性中啊，圓圓滿滿具有十二步經，不能自悟咧。如果你自悟咧，就唔使求人。